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1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8月2日，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从长沙坐高铁返京，密接九人。 铁路部门暂停高风险地区进京列车售票。 北京处罚三家校外培训机构，其中学大教育被罚123.5万元。 北京普惠健康宝上线以来，参保人数已经接近80万。 7月16日以来，河南因灾遇难302人，50人失踪。 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射击、举重、体操、场地自行车等项目当中斩获金牌。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张工您好。 哎，江宁你好。 张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因为大部分时间天气还是以晴为主，那么后半夜将转成一个多云天儿。现在看来，西部、北部地区以及平原地区局地，会一些小阵雨，这个降水量很小。这种降雨呢，对交通出行影响不大。那么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3度，因为它早晨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明天这个9、10点钟之前，这个天空云量还多一些。那么9、10点钟之后啊，将转成一个多云见晴的天气。现在看到就午后，明天的午后到傍晚，天气会再度转阴。那么山区啊，有些西部、北部山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弱的雷阵雨。降水量看来也就是1到2毫米，但局地啊可能有个10毫米左右的，在那降水很弱。现在看来明天夜间就是入夜之后啊，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天气就转阴了。本市有一场比较像样的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平均降水量有个5毫米左右，像西部、北部地区啊，像山区的局地，很可能有30到40毫米，在那短时的强降水，降雨有时候雨这些地方有时候雨强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大家要注意防范一下。这次降水过程啊，看来到4号的中午，那么才能结束。现在看来就是周四，也就是5号白天，天气会再度转阴。那么，山区以平原地区还会有一些弱的降水。现在看来就是这次就是周五这个过程，周四这个过程结束之后啊，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天气就以晴为主了。那么气温上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左右。那么天气又炎热起来，现在看来啊，就是这几天，未来几天这个最低气温在23、24度的样子，虽然是白天有时候炎热，但是早晨天气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感谢张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张工。 再见。 好了，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的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1日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8例，其中本土病例55例，江苏40例，湖南7例，北京2例，湖北2例，山东1例，河南1例，海南1例，云南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下午，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第229场例行新闻发布会，详细的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来了解一下。郑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么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介绍了哪些重要信息呢？ 是这样，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市疾控中心首先介绍了新增的这一例这个确诊病例的情况。那么患者家住海淀区首体南路20号国兴家园，7月25号呢，从长沙南站乘坐高铁 G486 来京，晚上9点26分呢抵达北京西站，出站后呢乘坐私家车回到国兴家园。那么在7月29号的时候呢，他主动向社区报备，并且按照要求呢进行了集中隔离观察，首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呢为阴性。7月30号呢，患者开始咳嗽，31号出现发热症状，那么在8月1号核酸检测的结果呢是阳性，2号呢被诊断为确诊病例，确定的分型为普通型。那么初步判断上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呢一共有9人。那么海淀区在接到市疾控中心的通报以后呢，第一时间对与确诊病例5位同住的人员进行了咽拭子采集，那么核酸检测结果呢均为阴性。今天凌晨的5点30分，海淀区对国兴家园小区以及周边的区域进行封控，范围呢分为2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呢是南至车公庄西路北侧，西至首体南路的南侧，北至新苑街，东至三里河的路段的区域，总面积呢有23万平方米。第二部分呢为车公庄西路南侧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的南区，那么两部分区域共涉及人员呢有1万多人。所有单位还有公共场所呢全都关停，人员呢只进不出。那么在封控区域内呢，要逐楼门逐单位呢开展的核酸检测。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采集了样本是4500例，检测结果呢待报。那么在预计在今天晚间呢，能够全都采集完成。另外呢，甘家口街道的人员原则上呢不允许出京。如果确需出京的呢，需持健康宝绿码以及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感谢郑建明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从8月1号开始，北京市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和客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 记者今天登录12306网站发现，今天到8月16号，由南京、郑州、张家界开往北京方向的高铁和普速车次都已经无法购票。据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介绍，受疫情影响，铁路部门针对部分地区采取了限制新增购票的措施，但这些车次实际上并没有停运，已经购票的旅客仍然可以正常乘车。 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按照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即日起，颐和园、天坛、北海、中山、香山、景山、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限流比例调整到60%。 请公众提前安排游园时间，应约尽约，提前做好网上分时预约，按照预约时段来园游览，避免扎堆聚集。请市民入园配合测温验码，科学佩戴口罩。在园中游览时，请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离。入室进店、乘坐游览车、摆渡船以及在园内活动小于1米近距离接触、处于人员密集封闭场所时，需要佩戴口罩。遇到限流时，请有序排队，谢绝持红码、黄码的游客入园，谢绝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和入境未满21天人员入园。 我们再来看看国内其他城市的疫情情况。8月1号0点到24点，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0例，其中南京市报告11例，淮安市报告3例，扬州市报告26例，11例为轻型，29例为普通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都是扬州市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例。 7月20号至今，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15例，其中轻型81例，普通型127例，重型7例。 今天江苏扬州15个地方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江苏省长吴正龙昨天在扬州市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并主持召开调度会。他表示，这次扬州疫情发生早，发现比较晚，在人员聚集的密闭场所，老年人居多，现在情况还没有见底，疫防控的形势十分严峻复杂。 他强调，扬州的隔离管控和重点人群筛查要加快加强，扩大范围，尽快把所有潜在感染者全都找出来。集中隔离必须要做到应隔尽隔，居家隔离要严格落实一人一间， 充分利用门磁、智能体温贴等措施，坚决防止交叉感染。同时要强化集中隔离场所储备以及安全消防防疫管理。核酸检测要继续加强，全员核酸检测要严格保证质量，重点人员检测要加密，流调溯源要进一步加快，集合工卫、公安、工信和社区等力量，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力争跑在病毒传播前面。 再来看8月1号0点到24点，湖南省株洲市新增报告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6例，都是集中隔离点管控人员当中排查发现。 经过初步判断，5例为7月29号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沈某霞的密切接触者，另外一例为近期有南京禄口机场经停驶人员。 从7月29号以来，株洲市累计报告17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其中3例在8月1号转为确诊。 昨晚，湖北武汉经开区对在淮安某旅游团重点区域驻留人员排查中，发现转口街一工地外来务工人员唐某曾于7月27号在荆州高铁站候车时，与淮安某旅游团的活动轨迹存在交集。今天上午，唐某及与其密接的6名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目前，武汉经开区已将唐某等7人送往定点医院进行进一步诊断治疗。 八月一号零点到24点，河南省新增确诊病例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例，本土病例1例，在商丘市。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8例，其中郑州市27例，驻马店市1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截至八月一号24点，河南省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286例，其中死亡病例22例，出院病例1251例，现有住院病例13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61例，43例出院，18例在院治疗。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41661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87人。 记者今天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从今天上午10点起，在郑州市域范围内各高速公路站及国省干道设立离郑个人核酸证明查验服务点，查验驾乘人员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无证明者进行劝返。 记者昨天走访发现，郑州东站、郑州长途汽车客运东站等都已经落实防疫政策，当天进站旅客量大幅下降，有部分旅客因为没有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而退票改签。 另外，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经派出由国家卫健委、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负责人带队的工作组赴河南郑州指导疫情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 再来看云南，八月一号零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6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6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2例。 据通报，新增的1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近期居住在缅甸，7月24号到7月31号从陆路入境。 截至8月1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381例，包括本土62例，境外输入319例。无症状感染者26例，包括本土1例，境外输入25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 另外，今天中国通信院发布的行程卡服务紧急通知，近期行程卡查询量突增，系统服务压力不断增大，系统正在全力优化，保障稳定运行。如果您在使用行程卡网页版、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当中遇到了网络错误等服务不稳定的情况，您仍然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查询，发送短信 CXMYD到所属的运营商电信、移动或者是联通来进行查询。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今天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了解到，市政府近日批复同意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 规划对接国家战略，立足于谋划北京名城保护与发展，围绕中轴线申遗和老城整体保护、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打造国家历史文化传承典范区域，围绕大运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形成一批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实现大运河博物馆等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 另外，围绕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形成琉璃河遗址、圆明园遗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一批国家级大遗址资源，围绕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更新，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和谐共融，以首善标准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红色文化精神。 通过规划引导，十四五时期将构建完善新时代名城保护体系，形成责权分明、长久有效、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老城和三山五园地区整体保护实现重大进展，三条文化带区域协同保护格局逐步形成，民生改善显著，山水形胜恢复，整体格局凸显，保护利用政策将突破，形成一批示范带动效应项目。 再来看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今天通报，近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对校外培训机构持续加强执法检查，依法查处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布违法广告、无证办学、价格违法、不正当竞争等行为。 学大教育价格违法，发布违法广告及虚假宣传，被罚123.5万元。ABC 外语培训学校通州校区无证办学价格违法，被罚18.13万元。51Talk 发布虚假广告，被罚50万元。 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线下教育培训机构5031家次，检查线上教育培训机构956家次，接收教育部门移转线索157条。与教育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172次，累计立案528件，处罚139件，罚没款共计1152.82万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北京普惠健康宝上线以来，不少市民踊跃投保。截至目前，这款专为北京医保参保人定制的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参保人数已经接近80万，自付自费都可以报，是北京普惠健康宝的一大亮点。不过一些市民搞不清楚啊，什么是自付，什么是自费，北京普惠健康宝到底能报哪些？对此，北京日报记者联系项目组相关负责人予以解答。 自付一是指医保范围内按比例计算个人应负担的金额，其中包括起付金额和超年度大额封顶金额。自付二是指医疗保险范围内的有自付类的药品、检查、治疗和材料，其中需要个人先行负担的部分。自费指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范围，需要全都由个人支付的费用。有了北京普惠健康宝之后，医保和大病保险报完还能够报自付一加自付二加自费。 另外，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癌症治愈率大大提高了，不少抗癌药都被列入了医保范围，但仍有一些癌症特效药和治疗手段并没有列入医保范围，而且每年新推出的疗效好的特效药一般要通过院外购药，药品费用十分昂贵，所以不乏有人处在一种病能治但是没钱治的尴尬境地。 北京普惠健康宝将特药范围扩大到100种，涵盖25种国内惠民常用抗癌和地产药品，以及75种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机构可以提供的特殊药品，不出国门就可以使用全球创新药，适用于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白血病等36种重大疾病。 再来看热线方面的消息，听众李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几个月前她为自己的孩子报名了一家留学培训的线上课程，但是没上几节课，校方失联，目前家长们维权困难。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李女士告诉记者，她是今年3月份在线下实体店为孩子报名的这家名叫品四艺术学校的留学培训线上课程。 当时付了16.92万，孩子可能上了一两节课，有半个月左右就是没有上课，才发现这个学校早已欠老师工资，不交物业费，实际上那时候老师已经全没有了。 李女士说，发现学校出现问题之后，家长们建了一个维权群，目前群内家长预付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已经多达2000多万。最初的时候，学校还安排了一位老师对接家长，但目前已经联系不上。 他还跟部分家长签了退费协议，然后说重新安排老师给愿意不退的学生继续上课，那当然他也都没有做到。 7月31号，记者来到品思艺术学校的线下门店，东城区银河 SOHO A 座11层，但是大门紧锁，

技术把植物里面的一个脂肪进行一个提取，去替代动物的脂肪，它这一块的话是有它的技术的一个存在。那如果说从未来的一个角度的话呢，现在国际不是很流行这个植物基饮料嘛，植物蛋白饮料嘛，所以来说从这一点去看的话呢，其实来说呢，它的整体的一个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很多的中国的消费者会觉得它是用了牛奶，所以来说它变成了有一个落差。那当整个消费者对于这方面不是太专业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哎，我是否被消费了，我是否花了智商税，我是否怎么样，知道吧？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不一样，那这植脂末就不一样。植脂末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化学的一个产品，那它的这个俗称叫什么的奶精，它的这个替代的这个应用场景也很广，而且来说它的价格非常低廉，所以来说这一块它两者之间，就是说植物脂跟这个植脂末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根本不一样。 那如果使用这个植物油脂或者说人造植物奶油去制造这个冰激凌，它存不存在一些比如说氢化工艺啊、反式脂肪酸这些问题呢？ 会有多多少少，特别是用植脂末的话，那肯定会有，对吧？而且如果说用人造奶油的话，也会有存在大量的这个反式脂肪酸。但是关键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无法去界定它这个植脂油，这人造的植物油脂这一块，它的整个反式脂肪酸这一块的一个含量到底有多高。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它一定会比牛奶高，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 针对梦龙一次采用不同配料的行为，多数网友愤怒地称其为双标。在国内，梦龙单支雪糕的价格在10块钱左右，一些型号雪糕的价格还要更高。那么这些高价雪糕是否物有所值？消费者在购买雪糕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朱丹鹏的建议。 首先来说呢，现在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呢，80%的消费者都存在着对于专业的配料表的一个叫做专业度的一个缺乏。那很多的消费者呢，他把高价等同于高质，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叫做认知上的一个误差。所以来说呢，现在目前以中国的这个消费思维来说，还是觉得高质就等于高价，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那我们通过这两年的一个跟踪调研总结之后发现呢，首先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当你把配料表看清楚了，看懂了，你就会能够去判断你的消费的这个产品是物有所值，还是物超所值，还是说交了智商税，这一点非常的关键。那我们觉得现在的这个新生代的消费者，他们对于配料表已经有了很高的一个认知了，所以整体的一个专业甄别水平在不断提升。以我们自己看的话呢，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它的蛋白质含量，它的蛋白质的这个方向以及提取方式是什么。那如果说它是以优质奶、优质乳、优质蛋白，那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的因为它含有植脂末啊，含有什么人造奶油啊，那就肯定是不行，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大量的这个反式脂肪酸以及还有其他化学成分在这里面，这个对于人体来说肯定是不健康的。 再来关注，近日央视曝光了迷奸水、失忆水、听话水等新型毒品，这些第三代毒品目前已经混入饮料，服用之后危险性非常高。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第三代新型毒品一般是指二代化学合成毒品的变种，是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虽然某些毒贩宣传新型毒品无害不成瘾，但事实上其危害性与合成毒品非常类似，以引起兴奋致幻反应为主， 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 都是以药品的身份出现的，都是用于治病的，只是说慢慢的人们发现使用这种药品或者服用这种药品会使人成瘾，这样子同时滥用以后会对人体造成一定或者是很大的伤害。 据了解，近几年在个别年轻人群体中流行的迷奸水、失忆水、听话水等软性毒品，都是以这种新型毒品作为主要原料，它也是第三代新型毒品的典型代表。这种新型毒品在低剂量服用时会使人产生新快感，而高剂量服用则会产生强镇定作用，使人昏睡、昏迷甚至死亡，与酒精并用则危险性更高。 伽马羟基丁酸一般是用于替代冰毒的，然后他买不到冰毒了，然后发现能买到那个伽马羟基丁酸了，所以很多年轻人就开始用这个来替代。 我们像要检测这种饮料是还必须得有专门资质的资质的机构才能检测出来。 早在2007年，我国就将这种新型毒品列入一类精神药物予以管制。 我们管控的药品和到现在管控药品逐年增加，刚开始我印象中是200不到300种，将近300，现在已经管控到400多种。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国家对精麻药品的管控范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会随着各种新型药品的出现，会再跟结合整个社会列管范围会越来越增加的。 由于新型毒品的另一大特点是吸食方式区别于传统的注射等方式，可以混合在饮料、香烟中吸食，与传统毒品相比更具迷惑性，也更难防范。 它这个毒品的伪装食品化，就是它是完全藏匿于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是饮用的各种饮料或者是酒水里边，所以它欺骗性很大，就是作为一般消费者来说很难发现它是毒品。 一些贩毒团伙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将这类新型毒品伪装成潮品饮料，在娱乐休闲场所进行贩卖。由于此类毒品服食后的表现形式和醉酒类似，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所以也被称为俱乐部毒品。 有一些不良的，就是说要知道你家里就是说比较富裕，要引你就是说走这条路的话，他们就拿这些饮料啊，就拿这些藏有毒品这毒品的饮料给你喝的话，那你就不知不觉的就上瘾了。 好，18:43，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射击、举重、体操、场地自行车等项目当中斩获金牌。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奥运时间。 好，进入到奥运时间，来关注今天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今天射击项目迎来收官日的比赛，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林俊敏和李月红出战。经过7轮比拼，李月红最终获得铜牌，林俊敏位列第6。在随后进行的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夺冠，为中国射击队拿下第4枚金牌。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举重女子87公斤级 A 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汪周雨以抓举120公斤、挺举150公斤轻松夺金，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奥运会上夺得的第6枚金牌。 同样在下午进行的还有男子体操吊环决赛，中国选手刘洋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尤浩拿下银牌。上一次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金牌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中天使和鲍山举以31秒895击败了德国队，夺得了冠军。在之前淘汰赛当中，两位呢还以31.804秒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

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中国代表团也是接连的在多个比赛项目上取得好成绩。像在举重的赛场上呢，我们已经看到了87公斤级的比赛里面我们收获了一枚金牌。那今天晚上相反呢，还会有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里面世锦赛的冠军李雯雯也将会继续出战。另外呢，在今天的射击赛场当中呢，我们选手也是获得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冠军，并且这个成绩是打破了世界纪录。那同时呢，今天还有自行车赛场上，我们能够在上一届的冠军的项目上面继续去蝉联。当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组合，可是钟天使依然表现得非常出色。那在今天晚上，其实还有一场重头戏，我的同事金泽也是在前方去继续关注羽毛球的赛场，会进行男单的决赛，中国选手陈龙对阵的是安在龙。我们也希望在羽毛球赛场今天女双比赛摘银之后，能够在男单的赛场上再进一步，我们能够收获一枚金牌。这是今天在东京这边的情况。 是，那么明天的这个比赛还有哪些看点呢？ 明天呢，我会去关注我们的皮划艇的净水比赛，因为在这边从早上开始呢，我们的女子单人、男子双人这些项目上都是有选手参加。在过去的这个周期当中，他们备战的也是非常的充分，力争在比赛里面去争取奖牌。另外呢，在明天还会有跳水的赛场当中，男子3米板的单人的比赛，之前获得双人冠军的两位选手将会拆成两个单人去来竞逐这个项目，应该说也是对于金牌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在田径赛场上还会有200米的预赛，同时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预赛的比赛，我们也会在同时的关注，像乒乓球的1/4团体赛的决赛呀、团体赛的1/4决赛啊，还有这个花样游泳啊等等的一些项目，在东京赛场上，我们明天中国选手也是能够力争有奖牌甚至金牌的收获。 共同期待。好，感谢林苑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再见。 再见。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以及经济数据的影响，美元指数出现回落。那么相关的分析马上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那未来如何看待美元走势呢？ 我们看到上周美联储是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就业市场仍需取得一些进展，才是撤走经济支持的措施的时候。美联储的鸽派言论是打压了此前美元的涨势。美联储是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后是出现这种明显的回落，非美货币整体反弹。上周美元指数是最终下跌0.89%至92.09%。那虽然美元是上周出现回落，但整体跌幅有限，这也和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缩减购债的这种预期和美国通胀居高不下有关。上周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布拉德表示，美联储应该在今年秋季开始放慢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步伐，并相当迅速的削减购债计划，以便让其在2022年头几个月就结束，并为必要时加息铺平道路，这提振了美元的走势。此外，上周五公布的 PCE 通胀数据继续增加了美联储未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国六月 PCE 物价指数是同比增长4%，符合预期；核心 PCE 物价指数是同比增长3.5%，低于预期的3.7%，但高于前值的3.4%。由于新冠疫苗接种刺激了旅游相关服务的需求，美国六月消费者支出是大增，六月个人消费支出是环比增长1%，好于预期的增长0.7%和前值的-0.1%，进一步超过了美联储2%的目标。PCE 物价指数显示出美国通胀维持高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未来美联储缩减购债的预期。那整体来看，虽然上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整体保持鸽派，但美国通胀维持高位使得市场对于未来美联储紧缩的预期不减，但考虑到当前德尔塔病毒在全球迅速扩散，全球和美国经济复苏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这让德尔塔病毒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将成为未来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那美元指数中短期仍将维持这种整理的走势，投资者也需要关注美联储对于未来何时缩减 QE 态度的变化以及经济复苏的进程。主持人， 好，那么请刚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4621，欧元对人民币报7.6825，英镑对人民币报8.9853，加元对人民币报5.1851，澳元对人民币报4.7527。主持人 好，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尼日尔国防部证实，尼安全部队日前在西南部迪拉贝里地区遭到恐怖组织袭击，至少15名士兵死亡，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这一事件有关。 尼日尔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安全部队7月31号在迪拉贝里地区遭伏击，后在转移伤员的过程当中触发一个简易爆炸装置，15名士兵死亡，7人受伤，6人失踪。安全部队随后对恐怖分子展开大范围搜索。 迪拉贝里地区位于尼日尔与马里、布基纳法索交界地带，近年来与伊斯兰国基地有关联的极端组织、恐怖组织在三国交界地带频繁发动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今年以来，迪拉贝里地区多个村庄遭武装人员的袭击，超过150名平民丧生。尼日尔安全部队近来加大对这一地区极端组织、恐怖组织的打击力度。 再来看，丹麦研究人员表示，受近期热浪影响，覆盖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的冰盖正在大面积融化，眼下每天融冰大约80亿吨，相当于往年夏季融冰速度的两倍。 格陵兰冰盖是世界第二大冰盖，面积将近180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南极冰盖。一般来说，每年6月到9月初是格陵兰冰盖的消融季。丹麦研究人员运营的极地门户网站表示，从7月28号以来，格陵兰冰盖每天流失冰量大约80亿吨。 格陵兰岛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全岛大约 80% 的土地被冰盖覆盖。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获得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据丹麦气象研究所监测，格陵兰岛北部近日气温达到20多摄氏度，比往年夏季平均气温要高出10多摄氏度。 位于格陵兰岛东北部的尼尔勒里特机场7月29号最高气温为 23.4 摄氏度，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丹麦研究人员表示，格陵兰冰盖2000年以后的消融加2000年以后消融速度加快，最近几年的融化速度比2000年以前增加大约4倍。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清瑞、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其他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